还有一点咸。 我的思念可曾看见， 点点滴滴都在心间。 风起云涌遥望风之巅， 生死成败转眼成云烟。 我的眼泪还在怀念， 爱的回忆彻夜难眠。转眼成云烟， 我的眼泪还在怀念， 爱的回忆彻夜难眠。